新冠威胁下电台吸引到感冒白相车病毒，现在是批量报告感染新闻。政府开始酒馆办已经爆发高考年病恶感，我国抗疫在该冬季更早展开水喉检查，还在网上检查后公布结果。在政府端网上在世代国会代表李行论总理那何反对党领袖被当先的宋王氏跳楼接受的。卫生部正在收集该方水管办疫情期间的数据，将发布对比报告，评估疫情期间的超额死亡人数跟主要原因。卫生部端网的控制局回应，也在因口罗化因素之后，本地可能的官办死亡百年达到804起，占超额死亡人数的大约54%。本地控也表示，假如官办已经恶化，我国将扩大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停止下列对中国 Safe Entry 黄卡登记系统，以提升公正。不论相对下列对中英文强势或者各来编写期，密实或者已经各来编写期跟 Safe Entry Gateway 感染期的国内跟企业应该通知通过。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本地数码莫新增加官办是万半年，当地新半年连续难免超过3000起，不971起，每周半年中暴露上升到 1.2。 通货膨胀加上制定利息会的负担，中国也在必要时可以采取适当措施减缓居民的压力。国家发展部讲的政府不断响应债务回控，最少会留口播制定会的财政一类冬季提示。过去数年，本地因在学困难向银行寻求援助的消费者减少，苗军部政府不断定成会在国会透露，本地家庭存款在学的整体情况也未替在带来负担的疾病。国会三读通过新加坡共和国向法修正案，在本地跟海外被顶在跟罚款追究10万元的论，终使国国会议案追加。我国向法原本既定，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被顶在跟罚款追究2000元的论，终使国国会议案追加。国会也三次通过两用移动法案，在法案下，所有有诶两用移动的人必须先通过判估，两用父母也必须出示两用证的说明会，以便更好去了解孩童的需求等等。总理公署总部李行论总理今日去到礼拜六，将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工作访问，出席阿塞安美国代表峰会。感染新闻报告完了。